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北斗企鹅制作播出的多人小说剧《狼行成双》，作者乌哲， 第67集。边南突然有点不好意思，要是之前抱过去就抱过去了，现在这么一弄，感觉像是着急要腾出床来干什么似的。再说秋叶要被弄醒了，肯定特别不愿意，毕竟那么久没见着秋意了。 一块起吧，反正天冷了，二宝不沾地儿。 那多不好，现在咱俩跟流氓似的。 嘿，这话说的好像你有多正经似的，之前睡觉流氓都耍成什么样了。 那能一样吗？ 那会儿没什么想法，纯粹无意识动作。一会儿你挨着二宝睡就老实了。 洗漱完，边南进屋把门关上，秋意已经睡在了床中间，秋燕被他推到了靠墙那边。 哎，不是让我挨着二宝吗？ 我怕他半夜踢人，一踢就是连环踢，不给人踢醒了不算完。 边南笑了半天，躺到了秋意身边。床虽然能睡下两个半人，但没法一人一床被子。秋意把自己身上盖着的被子盖到了边南身上。秋燕大概是被吵醒了，嘟囔着叫了一声，抱住了秋意的胳膊。 哥哥。 睡吧。 你不跟爸爸吵架了呀？ 本来也没吵。赶紧睡，要不扔你上院里扫地去。 嗯。 怎么跟你爸吵架了？ 没吵，我就说他两句，他不服气跟我争来着。 你没事说他什么呀？ 就让他别没事就鼓励你无证驾驶，他说看你高兴就不好泼凉水。 哎，我就不明白了，你对我开个车怎么就这么看不顺眼啊？ 不是不顺眼，是不放心。其实我爸也不放心，一直在车上很紧张，你没发现吗？ 边南愣了愣，仔细想了想，秋爸爸在车上的时候紧张了吗？感觉就是一直没说过话。现在想想，秋爸爸心情好的时候挺爱聊的，在车上一句话都没说，的确是有点反常。边南突然有些过意不去。 紧张什么呀？其实我开的挺慢的。 我慢。我妈去世和我爸的伤都是因为车祸。 什么？ 肇事司机跑了，一大清早那条路上都没有人，也没人看到车牌什么的。我妈没救过来，我爸就只能坐轮椅了。 对不起对不起，我以后不开车了，我拿了本子。不，我不开了。 不是不让你开，那有本的好好开，谁管着你啊？我爸有阴影，他有点怕车，总怕会撞上什么的，也怕开车的人瞎嘚瑟。哎，你说你开车的时候是不是挺嘚瑟的？ 我就是为了在你跟前显摆才开的。我是没本，可我开车一直很小心。我是嘚瑟才开的车，但我开车的时候不嘚瑟，有点绕，你能听懂吗？ 能。我爸今天也说你开车还挺稳。 我不知道，我要知道今儿就不说开车了。你也不跟我说清楚，我还以为你就是平时教育二宝教育惯了，非得说我两句才舒服呢。 你本来就欠教。睡吧，我明天得去学校报道。 要看看学校怎么处理我。 边南本来因为邱爸爸的事儿正难受，一听到这事儿又立马就窜了火，声音也有点没控制住。 处理个屁，潘一峰那话还没处理呢。 他不由你们学校处理了，他得进去蹲两年。我错过实习安排了，看还有没有地儿能去。如果学校非得处理我，我想过了，大概让重读一年没什么的。 再重读又是一年，太耽误时间了。要不让我爸…… 哎，不用，你操心你自己就行。你今天回家是不是碰上什么事儿了？你今天干嘛非得回家？平时不都回宿舍了吗？ 我这不刚出院没两天吗？阿姨说别让我爸和他再担心了什么的，我就想着要不回家待待呗，结果唉，早知道我就不回了。 怎么？ 秋意正要说话，身后的秋燕翻了个身，背顶着墙，一脚蹬在了他屁股上。他叹了口气，背过手去把秋燕的脚拿开了。 怎么？ 话还没说出来，秋燕又一脚蹬在了他背上。 这是练上了呀。 秋意坐了起来，用秋燕身上的被子把他连胳膊带腿一块给裹了起来，卷成了一个桶，推到了墙边。边南有点担心。 哎，这能行吗？动都动不了了。 说完话再弄开就行。我平时看书的时候就这么把它卷起来。哎，我刚想问什么来着。 大概就是明天我爸请你吃饭，边星宇想跟着一块儿去，但边浩跟阿姨就不让，他就闹。也许说了点什么吧，反正他送你东西你请他吃饭什么的边浩都知道了，见了我就跟我急。 手链是你拿过来我才收的，你再说她一个小姑娘，我也不好总冷着个脸。她又没说过什么，也没惹过我。编号是不是有病？ 有，必须有，而且还特别重。我跟你说，要编信宇哪天出了什么事儿，编号能嘎嘣一下死过去。 看出来了，上回游泳回来，他跟盯什么似的。瞪了我一路， 丫的，居然敢光个屁股跟我妹妹挤一个车里，找死呢！回去得把边南揍一顿。 那要哪天边心雨嫁人了呢？ 那他就死去呗。 跟秋意窝一块儿，小声聊到半夜，边南觉得郁闷的心情散去了不少，人也轻松了很多，总算有了睡意。 把二宝松绑吧，你别给累坏了。 累不着。 秋意把秋燕身上的被子扯松盖好，秋燕立马翻了个身，贴到了他身边。 困死了。 晚安。 晚安。 说完晚安之后，边南并没有马上睡着。身边秋意平稳的呼吸和跟他贴在一块的胳膊，都让他有点想入非非。 秋意，你睡着了吗？ 睡着了。 靠，你是和尚吗？ 不是。 那你有没有？ 有。 有。大师，麻烦你给我指条路，怎样能像你一样平静？ 看看二宝。 知道了。 其实吧，我也没多平静。笑什么？ 不知道，就是想笑。 行了，睡吧。 这觉睡着了还是挺沉的。边南感觉自己没做梦，就那么一个姿势直接睡到了天亮。迷糊中听到了隔壁院里的鸡在叫，身边的人在翻来滚去的。他迷迷瞪瞪地啧了一声，手摸了过去，刚想说大清早的你翻个腿呀，手摸到了肉乎乎的一条胳膊。 嗯？ 边南转过头，看到了秋燕亮晶晶的眼睛和一脑袋乱糟糟的卷毛。秋燕看他睁开了眼睛，立马拱着挨到了他身边。 大虎子，早啊，你昨天没回去啊？ 啊，早。哎，我昨儿回来又来了。你怎么跑中间来了？把你哥赶过去了。 哥哥说他还要再睡一会儿，让我过来拱你。嘿， 秋燕，起床。 秋意没动，只是从被子下面伸出手冲他竖了竖中指。边南起来，秋燕跟着起来了，扑到边南背上趴着，手在他肩上一下下拍着。 大胡子，我们去买油饼吧，我想吃油饼。 好，油饼油饼，你先去洗脸刷牙。 秋燕神采奕奕地穿好衣服跳下了床，哼着首因为走调听不出来是什么的歌，跑到院子里洗漱去了。边南打了个呵欠，往后一倒，躺回了枕头上。 我要豆腐脑。 你呀挺美啊，一大清早就使唤人。 边南最后一点瞌睡也没了，翻身往秋意身上一压，把他的脑袋从被子里扒拉了出来。 别闹，我还要麻酱烧饼、炒肝、糖火烧。 行行行，我去买。 边南本来早上起来还没什么食欲，让秋意这一数，顿时饿了，抓过衣服套上，下了床，整了整裤子。 你呀，一大清早还真能败火。 这不是怕你一会儿上厕所尿不利索吗？ 滚蛋！秋意，我一直觉得你挺正经、挺成熟的，一直到今天你才暴露了本性，真能装！ 哎呦，天大的误会！我是真挺正经、挺成熟的，我看你就跟看二宝差不多。 切！哎，麻酱烧饼、炒肝、糖火烧都要吗？ 看着买吧，反正就这几个人。 边南对早餐要求不高，也没什么特别想吃的东西，就带着秋燕在一排早点摊上来回转悠，把秋燕想吃的都买了，拎了一大堆。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天冷了，该贴膘了，一屋子人都挺能吃，光秋燕一个人吃了仨油饼带一碗豆腐脑，最后买来的东西一点没剩下。秋爸爸推着轮椅在院里来回转悠。 哎呀，好像吃多了，这大清早的就吃多了可不行，得散散步啊，消消神啊。 边南有点想笑，但一想到昨天晚上秋意说的事，看着秋爸爸这么跟他们逗乐，又感觉很心酸。吃过早餐，秋燕背着书包跑出了院子，自己上学去了。边南本来想打车去学校，但秋意要坐公车，他只能跟着。好在去学校这条线比较偏，车上人不多，他俩上了车居然还能找着俩座。一路上两人都没说话，边南觉得很惬意，干燥的空气里有某种说不上来的属于这个季节特有的味道。车窗外满地的黄叶看上去赏心悦目，还有每次偏过头都能看到的带着笑的 秋意的眸子。 每天12点整准时更新，点击订阅可以看到每日更新哦。欢迎大家订阅、转发、分享，多多支持，狼行成双。